萧亚轩、罗志祥的 Wow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呢，听上去很老，实际上他的年纪非常轻，只有20岁，叫 Jack Bagger， 他是英国的一名很年轻的歌手，这首歌叫 Sing It All。 But not the kind I would

小姐演唱的《三个愿望》，这是歌坛的新生力量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歌坛的老前辈伍思凯《五月光》。在夜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啊就会变得很沉静，会变得很敏感啊，很感性。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，恋人的歌感到孤独，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。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，逃不出意志你开始怕输，用情越刻苦越想在泥土，爱生不起你自给解读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只是过路，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原奔放，不堪沧桑，只闻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无月光。问习惯了独舞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。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，他不住意志你开始怕输，用情越刻苦越想在泥土，爱生不起你自给解读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人呀，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原奔放，不堪沧桑，只闻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 世界对着我们笑的人太多太多了，真心对我们包容我们一切的好像又很少。太多的时间当中我们都是一个人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最终能够治愈自己的还是自己。 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日子分外的轻松，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。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，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。

到天涯海角。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 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多年前我看了一期《鲁豫有约》，那期的节目呢，说的是80岁的一个老太太寻找她的初恋情人，说是寻找，其实不是。编导的用心呢，在于想说一个关于珍惜的故事。老人家参与的目的呢，整个故事讲完了，我才了解，其实只是她60年情节的了却而已。不然，她不必在她，和这个老头同一条街生活了60年啊，还要通过节目去寻找。他的视线其实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，不然他也不会在知道可以见到他之后，不是激动兴奋热泪盈眶，而是犹豫沉默，那么多的不确定。风烛残年依然端庄儒雅秀美高贵，为的就是能够再见上当年的那个人。 计算着为你留下了多少眼泪，就代表又对我的心撒了多少谎。但每次我都选择相信，相信你是爱我的，倔强的以为我真的能改变你。看你装无辜的眼神，我很窒息。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对你的好，还是你忘了那些数不清的爱情轨迹？你说我傻，傻在爱上只懂爱自己的人。我说你傻，傻在爱他，你的眼睛骗不了人。我们都傻，傻在为一段没有未来的爱情付出，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。你说我傻，傻在爱上没有感情的分身。我说你傻，傻在爱他就不值得奋不顾身。我们都傻，傻在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，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。傻在爱他，你的眼睛骗不了人。